各位遊輪上的乘客，你們好，我是雅典娜女神號的船長卡隆，歡迎各位乘搭這架開往新加坡的遊輪。本遊輪擁有十幾個娛樂場所，幾十間不同風味的餐廳，四個游泳池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 跟住喇叭就開始播音樂了，我一聽到就無本動，頂你，好播唔播？播鐵達尼呢首歌，唔係咁邪嘛？我第一次出國咋，你唔係想我雲斷大海啊？啊係，我未介紹自己添，我叫黃星河，今年19歲，喺九龍區某間中學度讀書。我13歲喺大陸深圳移民嚟香港嘅，咁可能我係新移民啦，所以喺學校唔係好多朋友。好在大多數嘅同學都對我冇歧視。只有少数的同学会笑下我，叫我做乡下仔咁，因为屋企冇乜钱啊嘛。原本唔打算参加呢啲学校搞嘅游轮团，校长知道咗之后，同班校董讲咗我嘅情况，然后就俾我免费咁样参加咗呢个游轮之旅。 各位乘客注意，由于海面遇上风暴啊，所以摇晃情况咧会比较严重嘅。希望所有乘客咧小心行走啊，尽快翻到自己的房间。多谢合作。 跟住突然间听到一声巨响，我吓到细佬都缩埋，死啦死啦！我仲系青头仔嚟嘅咋，我未拍过拖噶，我唔想死啊！最多我以后听听坏话，努力读书同埋做嘢，我唔想死啊！上帝，当我醒翻嘅时候，仲我坐喺个沙滩上面，我起身拍拍身上面嘅沙，有冇人啊？有冇人可以答下我呢度系边度啊？我叫咗十几分钟，眼见成个沙滩得我一个，死啦！我竟然被冲咗上荒岛，离游轮失事已经过咗一日一夜。由于我太过肚饿，我就起身周围觅食。哇！俾我见到个椰子树，发达啦！我即刻高冲咗去，爬上个椰子树上面，饮完椰子汁，再食埋啲果肉，终于解决到呢个肚饿嘅问题。我摘多两个谂住当晚餐。咦？嗰边有个人好似瞓咗喺度喎。我即刻爬翻过去沙滩。条女好熟面口喎。啊？这个系我个女神林沙织啊。沙织系我哋学校嘅校花。佢168cm 高，有骄人嘅长腿，个胸应该有 C 级。皮肤白白净净，由于系中上富裕嘅家庭啦，亦都可能系我自卑。6年中学真系冇同沙织讲过一句嘅嘢，而且沙织从来都冇望过我一眼，我喺佢嘅世界可以讲话冇存在过。我见女神一直都冇反应，唔通我女神死咗？唔得噶，我要救翻醒我女神。我即刻按住女神个心口嚟个心肺复苏。原来女神的胸是这么正啊！我的细佬即刻有反应，想突破条裤，按了一阵，我女神都一啲反应都冇，咁我唯有用人工呼吸啦。女神，我嚟啦！哎呀，边个打咗我一巴？ 死乡下仔喺度非礼我，而家仲想嘴过你，揼实你啊嗱！ 我即刻弹起身，避开晒女神嘅一轮攻击，顶你啊！真系好人冇好报啊！ 家船呢？其他同学呢？老师呢？ 不知道啊，我醒了就已经在沙滩上了，我都想知道这里是哪里。不如我们走入去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其他人。 你个咸湿仔还想来咸湿我？你不用写旨意，我不会跟你入树林的。 好，既然你这样看我了，那我就自己一个进去咯。嗱，你留在沙滩那里了，拜够拜了。我慢慢走入去树林那里了，林沙织即刻大叫啊！ 喂，你咁扑街噶，留低我一个女仔喺度，一啲风度都冇。 听完佢咁讲我，唉，我当我心软啦。我转身行翻去女神身边，女神见到我行过嚟，佢即刻笑咗一下。哇，女神个笑容甜到咧，个脑即刻出现咗同女神喺沙滩上面奔跑、拥抱，仲有石石嘅画面。 你个死咸湿乡下仔，唔好喺度幻想啦，好唔好啊？行啦！ 俾女神讲一讲，我即刻翻翻嚟现实。 於是我哋就膽粗粗咁樣前往樹林，同女神行咗一陣，都係發現唔到有其他人，而且呢個島太大啦，我驚有其他嘅野獸出現。於是我就提議翻沙灘嗰度。我同女神翻到沙灘嗰度，迎接我哋第一個夜晚，正嘅咩？我講起喺太陽落山之前，喺附近揾到啲枯枝同埋樹葉，再加上我偉大嘅火機，好快就已經整咗個火堆。我俾咗兩個椰子俾女神食，跟住就俾埋頭先喺樹林隨手摘嘅嗰兩條香蕉俾佢食。如果條香蕉係我條細佬，你話幾好呢？我一邊喺度幻想，一邊喺度傻笑。女神食飽咗之後， 香樂仔，你話我哋會唔會永遠都留喺呢個荒島度噶？永遠都冇人嚟救我哋啊！ 女神講講下，把聲都沙埋，眼淚係咁流出嚟。女神咁樣一喊，搞到我嘅憐憫之心又爆發。我行去女神身邊坐低，同佢講：有我一日喺度，我一定會想盡辦法帶你離開呢度。你信我？女神抬起咗个头，即刻同我疯狂湿吻。女神，你咁突然，我未接受到啊！大牛嘅细佬已经发出警号，快啲啊！我想呕白泡。我见到我嘅细佬咁，我冇唯有想啦。我一路嘴我女神，然之后将女神拉入我嘅怀抱嗰度，一手揽住女神条腰，一手抚摸女神个胸。正啊！估唔到我十九岁仔。第一次就發生在荒島上面，對手還以為我女神，多謝上帝啊，多謝多謝。我拉開了女神的瓜，女神粒的粉紅色的，我用手慢慢地這樣挑撥，女神和我濕吻都發出這一陣陣的呻吟。 不要這樣，好痕啊。 我脱离咗女神个嘴，即刻射落佢个胸嗰度，用条脷不断咁样喺女神嘅乳头旁边打圈。女神越叫越大声，而且仲用手按住我个头。系啊，女神好兴奋啊！我见到女神条短裙露出咗条底底，我即刻用平时 A V 睇开嘅方法进攻女神嘅私处，慢慢咁样摸啊！摸，咦？摸到啦！阴物就喺呢度，我即刻拨开个阴物，我立即挑拨个阴物，女神不断咁样发出好舒服嘅叫声，而佢嘅身体仲越嚟越热添。 好痕啊！好兴啊！ 估唔到 A V 学翻嚟嘅手势真系有用噶，我即刻拉低条底裤。直接對準個音域嚟一輪嘅攻擊，我嘅打點速度應該可以成為一流嘅 DJ。女神俾我瘋狂咁樣打點同埋嘴個胸，不停咁樣喺度打陣。我見到佢咁興奮，我更加賣力打點同埋挑撥佢粒的。女神粒的越嚟越硬，下面又濕 Q 曬。女神佢同我講： 俾我，我忍唔住啦，仔，俾我，我要，我要。 听到女神咁讲，我即刻除掉咗条裤。我细佬第一次威猛咁样企咗喺女仔前面，血管加倍咁样冲破，硬过石头。女神见到双眼即刻发晒光， 哇，好大啊！ 使乜讲？我照顾咗我细佬十九年，好食好住啊嘛。 系咪咁把炮噶？真系要试过先至知。 女神一嘢捉住咗我细佬，放咗入口。原来女仔个口系咁暖噶。我有啲忍唔住啊，女神，女神学我咁，不断咁样用脷攻击我细佬嘅龟头，搞到好舒服啊！我系咁震，咁样搞落去唔系办法，我即刻表示想入去。女神佢点头啊，然之后捉住我细佬，潜入女神嘅深渊。女神，我嚟啦！啊！边个打我头？我起身望一望，顶！原来啱啱咪发梦，哎呀，点解要叫醒我啊？ 你仲想瞓几耐啊？天都光晒啦！ 吓，我几时瞓着咗噶？ 你快啲起身啦，香辣仔！你仲想瞓到几时啊？ 我弹翻起身，今日天气唔错，大大力咁呼吸。住喺香港呢啲石屎森林，真系好难呼吸到呢一种嘅新鲜空气啊！正当我享受紧阳光与海风，女神突然冲咗落海。女神，你做咩咁谂唔开啊？你唔好同我讲你想自杀啊！我即刻救冲埋落海。林沙姐，林沙姐啊，你唔系睇唔开啊？法，你唔系自杀啦嘛？附近水面突然间出现咗一个人头嘅影，我即刻游咗落去，一嘢揽住。你唔好死啊，林沙姐！我一定会想到办法带你离开呢度噶。话时话，我只手揸住到啲乜嘢啊？好弹手喎、咦？又几有手感喎、我块面又多咗两个掌印啊！ 你个死咸湿乡下仔啊！你仲想嚟揩我油？我打断你只手啦！ 系嘅系嘅，大佬大佬，乜你做乜交嘢要冲落海啊？你，我以为你自杀啊！你成听完我讲就哈哈咁样大笑啦。 冇啊，见个海咁靓，所以我咪游落去咯。啊，系啊，我见到下面有好多海胆同埋龙虾，但系咧我游得唔够深啊，拎唔到啊。 龙虾唔好玩啦、捉龙虾可以俾佢夹断手指噶，海胆就可以捞啲俾你食。我一讲完就即刻潜咗落海底，好彩得三四米深嘅。我攞咗两只海胆上嚟，游翻上水面。但想到女神可能会饿亲噶，于是又再潜落去攞，就系咁一上一落，捞咗十几只海胆翻嚟。我用个石头打开晒啲海胆，哇！只海胆肥美到咧，我都流晒口水啊！但系为咗表现绅士风度，沙姐，你食先啦。 嗯，算你啦，你又伤唔晒。嗯， 女神唔客气咁样攞嚟食，望翻女神，顶啊！我真系流晒鼻血，女神成身湿晒，得埋点个波嘅形状大小完全咁样展现晒出嚟，再加埋女神嘟起个嘴咁样食海胆，仆街啦！我细佬啊，又表示强烈抗议啊，希望呕啲白泡俾埋女神食。但女神突然又大叫一声：， 阿仔，你睇下，我上面嗰块浮木上面系咪有个封咗喺度啊？ 我望住女神手指个方向。是的，真的有人趴在木上面。我立刻冲下海，捉回那个人上岸。 你走开啦，不用理啊。 女神一夜推开了我，帮我救了上来的那个女仔，就心肺复苏，又作为人工呼吸。但个女仔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摸一摸个女仔的手脚，唉，不用救，硬 Q 晒，已经死了，救不回。但女神听到我这样说之后，佢好似眼烟，同埋眼湿湿啊！我喺沙滩附近挖咗个窿，埋咗个女仔。唉，个样又唔差，真系可惜。我同女神行翻去食海胆，喺女神嘅眼中，我睇得出女神冇以前咁开心。我安慰女神：唔好唔开心啦，我知道你尽咗力噶啦。咁、那个女仔。可能死咗好耐咧，佢手脚都硬晒啦。女神听完我讲，佢好激动咁样望住我，又开始眼湿湿。我顶啊！你唔会又想喊啊嘛？女神突然指住我背后嘅方向， 乡下仔，你睇下头先我哋阿妈埋嗰个女仔嗰堆沙度，系咪有喐紧啊？ 冇啊，冇嘢喎。话口未完，一只手喺沙入边伸咗出嚟。 哇！ 黐边啊！哇！我抱起咗女神，向树林方向跑。女神一啲反抗都冇。Yes！ 女神个心口不停咁样荡下荡，搞到我个细佬搬轮翻天又开始嚟了。我同女神喺森林嗰边望向沙滩，条女尸到处咁样走嚟走去，望嚟望去。佢突然坐咗喺沙滩嗰度，用手咁样不停咁样抹面， 好似系人嚟噶，好似喺度喊紧啊！ 女神讲完，就大胆咁样行翻去沙滩嗰边。喂，林小姐，你唔惊条女尸咬你啊？ 喂！ 大女神冇回应我，继续行。唉，仆街！死啊死啊！我就行埋去女神嗰度，一齐行过去。差唔多去到女尸身边。 好嘢！我终于见到有其他受难者啦。 屌！原来你未死噶。 嗯。请问你到底边度嚟噶？我好惊。 呢条女叫黄圣依，我好似对佢有啲印象，系隔篱 B 班嘅。而我同女神是 A 班的，黄圣依她151cm 高，心口应该差不多啦，有 B 啩，完全同颜样，皮肤白白净净。哇，顶！点解你个屎忽咁大嘅？同埋竟然有人鱼先啊！想摸下佢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叫林沙晶， 这个是乡下仔啊。 屌！你介紹我啊，可不可以不要用人民這些名字啊？我說真名字都可以。 你要小心一點，這個鄉下仔告訴你，他很鹹濕的，成日摸手摸腳。 黃聖於聽完呢就立刻看著我，冤枉啊包大人，我是無辜的。 我在海上漂流了差不多兩天，幸好一個浮木被我攬住下，你們有沒有食物啊？ 我很肚餓啊。 我立刻開了兩個海膽給他，他就瘋狂地掃清，我见佢唔饱啦，我再开多两个俾佢。黄圣依嘅眼神流露出感激，然后再继续食海胆。唉，而家三个人，但系就得呢啲食物一定唔够食噶。睇嚟我要再搵多啲食物。我再潜落水底捞多十几只海胆上嚟。如果有个网俾我捉晒龙虾，你话几好咧？咦？嗰边嚿石前面？有个好大嘅旅行袋，个大石遮住晒，所以我哋一直都冇留意到。于是我就走过去打开个旅行袋，有几本 A V 杂志，同埋有把开山刀，仲有几个 bra 喺入边，仲有几把安全套喺度。我就好兴奋咁样打一本杂志嚟睇啊，正啊！我好挂住我屋企部电脑，我想疯狂睇 A V。 喂喂，乡下仔，你睇啲咩睇到咁入神啊？ 我吓到即刻拧住面，女神，女神几时行咗过嚟噶？女神望住我，左手揸住本 A V 杂志，右手拎住个波。 乡下仔，你个死咸湿乡下仔，你真系冇得救噶啦！你真系好核突啊！ 哎呀，今次真系衰西都唔清啦！